这小女鬼是季童一年多前认识的，叫大花，常年驻扎在她曾经的学校。40年前出嫁那天，她丈夫骑自行车去接她，地上结冰，两人在沟里去了，死的时候还不到17岁，棺材就在学校食堂底下。她丈夫早就投胎去了，她还没被排上，这么些年一直孤身一鬼。 哎呀，求你了，你也可以许个心愿，我定帮你达成，像从前一样一件换一件。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是上次缠上你那个老鬼太可怕了，我都怕他把我生吞了，不是不想帮你。我保证以后你再出这种事，我绝不跑了，我叫上一群朋友来帮你，行不行？你就看在认识这么久的份上，最后帮我一次嘛。 还是一如往常的聒噪，周围来往着同学，季童若对着空气开口，旁人定觉得此女有病。季童加快步子，领大花到偏僻处。 你别跟着我了，我要迟到了。 那你答应我。 不行，那样其他鬼友都会来找我。 我保密。 那也不行。别再跟来了，你再跟来，我找道士收你。 大花并不惧怕他的威胁之词，这种话季童经常说，却从未实施。大花知道他心地好，不会伤害自己的。季童抄近路赶往教学楼，跑太快没刹住，碰到几个不学好的小混混聚在不远处，满嘴脏话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三个男生齐刷刷地看向他，并未当回事儿。胡崇敬继续攥着胖同学的头发，用力地往脸上挥巴掌，嘴里还骂着： 下次记不记得啊？记不记得？ 舍不起。 季童见他们没打算搭理自己，低下头去想从旁边溜过去，未成想竟被握住了胳膊，硬生生拉了回来。 哎，同学，哪个班的呀？啊？ 胡崇敬挑了下他的下巴，季童往后退，用力甩开他。胡崇敬抖抖手。 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高几的？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？哎，跑什么呀？我又不吃了你。哎，放学校门口等你啊。 大花见他们调戏季童，气哼哼地掀起一阵鬼风，卷得尘土乱飞，迷了几人的眼。几个男生赏骂几句，推搡着被施暴的胖同学准备离开。 妈的，走快点。 大花使了个绊子，摔得胡崇敬疼得哇哇叫。 哎，我靠，哇，谁他妈绊我？ 班主任在训学生，季童一头扎进班级，所有目光一起聚了过来。他推到门口。报告。 进来吧，下次早点啊。 季童低着脸回座位，从书包里抽出书。 难得见你迟到啊。 起晚了。 大花跟了过来，仍未放弃。 帮我帮我帮我，你就帮帮我嘛，最后一次，真的最后一次，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。 别吵了。 什么？ 没什么，老师。 大花瘪嘴，看他低着头，耳尖都红了，声音弱下来。 求求你嘛。 数学课，大花一会儿坐到讲台上，一会儿吊在窗户上，一会儿又跟着老师前后走。季童全当看不见他，认真的听课做题。 行了，来看黑板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啊。 季童从草稿本上抬起脸，却不见了大花。他左右前后看了眼，真走了。 大人，您找我什么事？ 我安分守己，从没做过坏事的，大人明察。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？ 我玩。 玩儿？ 就溜达，瞎溜达，到这儿了。 何风没说话，沉默的这几秒，大花已经在脑子里过了百般刑罚。何风他是知道的，前两天刚管辖这一片，对于这个新来的巡使，众鬼议论纷纷，几经相传，大致了解了他的脾性与手段。简而言之就是，做人时遭人怕，做鬼时万鬼惧。 还有谁纠缠他？ 大花愣了半晌，方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 啊，没有纠缠，我就是…… 何风冷森森地看着他，大花认栽，如实交代。 我们是朋友，之前会请他帮忙，搞一些吃的喝的，都是小事情。我知道的还有三四个，偶尔也会找他，但是我们从来没伤害过他。